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漫谈企业转型，在市场变迁中寻找生机。上一次我说到了坎坷的发展史，从卖软件开始到销售许可证，再到今天转型做 SaaS 服务，其转型可谓非常成功。随之它的市值也不断飙升，最后被 SAP 以8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。从坎坷的立场来看，企业转型可谓救治企业、阻止企业走下坡路的良方。那么企业转型是否正如坎坷所经历的那般容易呢？其实不尽然。举例来说IBM 作为一家百年老店，早年呢是做自动制表机出身，后来才转做大型计算机，之后呢又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，一度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代名词，并在20世纪引领了个人计算机的发展。然而呢，死后 IBM 就一蹶不振，那郭士纳上台前几乎要倒闭。著名的前 CEO 呢郭士纳让 IBM 成功转型成为一家服务公司。那可是呢，伴随着云计算的到来， IBM 终于转不动了，那百年老店也只能亦步亦趋走下坡路。今时今日恐怕没有多少人还敢断言 IBM 能重回当年的辉煌。再来看微软的例子，它从成立到奠定以 Windows 和 Office 两条腿为基础全面开花发展的软件帝国只用了20来年。但是进入新世纪，微软在努力转型的过程中，先后错失了搜索、社交网络、移动互联网和手机，那最后终于在云计算这摊子上转型成功，那这才让这个曾经称霸世界的软件帝国得到了喘息之机，可见转型之难。那至于转型失败的例子那就更加比比皆是了。惠普公司呢，曾经是最早租用斯坦福大学土地进入斯坦福高科技园区的企业之一。它成立之后一度非常领先，在大型机、医疗器械、打印机领域都做得很好。然而惠普后来选择了一条拆分自己优质资产，从企业级产品向消费级产品转型的道路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要成为个人计算机的领头羊。为此呢，惠普还买下了即将倒闭的康柏。但今天来看呢，惠普在计算机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。为什么有的企业转型成功了，有的企业却转型失败了？这里面有诸多因素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必须承认领导人的作用是巨大的。那坎坷如果换上了另外一位 CEO， 能不能够连续转型成功就不好说了。那坎坷的 CEO 有两个巨大的优势。第一是有眼光，那知道应该往哪里转型。那第二呢，是有执行力，能够执行下去。那微软的转型也是在鲍尔默下台萨提亚上台以后才成功的。其实鲍尔默在台上的时候，微软内部要转型做云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但是鲍尔默始终无法有力的推动这个转型。而萨提亚上台以后这个执行力才真正的体现出来。至于 IBM 呢，如果没有郭士纳的出现，可能早在20年前就轰然倒塌了。郭士纳的转型也是兼具了眼光和执行力。有什么样的领导人才会有什么样的企业。那在计算机和互联网领域，我们很少看到什么样的企业成就了什么样的领导人。那相反的，一旦领导人开始出现问题，企业的发展也就不可预料了。其次呢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任何一家能够转型成功的企业都具备另外一个条件，企业尚未濒临死亡，有足够多的现金去做转型。那很多时候在合适的时间点做转型往往非常关键。这个时间点里企业的旧业务刚开始走下坡路，但是依然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流，毕竟企业的新业务需要时间来培养。新旧交替之间，旧业务可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，才能够支撑到新业务可以造血。那从这个角度上讲，倘若微软不是有 Windows 和 Office 一直源源不断的造血输血，那么屡次转型却失败的微软，它的命运也不会比惠普公司好到哪儿去。可以这样说，企业当前造血能力越强，就越能够给企业转型上的尝试提供更大的空间，更久的时间。盲目转型，尤其是在造血功能不健全的情况下做转型，只能是转型是找死，不转型是等死的状态怎么都逃不过一个死字儿。再次呢，企业转型还需要注意时机问题，时机不到，无论是过早还是过晚，都会导致转型失败。前者没人买单，那后者呢，已经有人先占坑了但是企业转型的时机问题，那很多时候和领导人的素质密切相关。 F1 公司啊，就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在合适时机转型的公司。F5 呢，成名于互联网泡沫之前，它的产品非常有特色，可以说啊，应用交付网络领域就是 F5 创造出来的市场，所以它当仁不让呢，坐着最大厂商的位置，一直啊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发展。然而 F5 网络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，那外界对其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，所以它有过颇为艰难的日子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收缩运营规模，满足核心用户的需求，那从而保证公司有盈利可以活下去，我觉得无可厚非。那 F5 呢，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扩张也没错。后来呢，互联网的下一次高潮和发展让 F5 迎来了一次新的飞跃，各大公司的数据中心以及云计算的发展都让 F5 的相关设备和应用的销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然而呢，这是好的方面，很遗憾啊， F5 并没有预见到这次新的互联网发展，从而导致了少数寡头的诞生。无论谷歌啊、Facebook 还是亚马逊、微软，对于 F5 的设备都是既爱又恨。那价格高不说咯，应用规模上去之后，到底 F5 的设备能不能够撑得住也是个问题。寡头的诞生让 F5 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，因为这些公司有能力有实力可以自己造 F5 的设备，并且显而易见这种投入成本可控，长期利益很好。但是呢，这些公司啊，初期还造不出来这些设备，所以 F5 如果趁着卖设备红利还高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做转型，其实啊，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。等到各大寡头自己都把自己的设备研发的差不多的时候， F5 不仅将面临各大公司订单的大量减少，而且将资金匮乏，直至失去转型的可能性。那这样一来啊， F5 就会自然而然的陷入到转型是找死，不转型是等死的境地。归根结底，一家企业要能成功转型，首先取决于领导者的眼光，其次呢，取决于自己的造血能力。如果造血能力强，领导者眼光好，又能够挑准合适的时机，那么转型成功是可期的。否则呀，企业往往会陷入转型是找死，不转型是等死的境地。而这种情况下，是不是还有救？我觉得，即便有，希望也是很。